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73章。由于我而家喺棵树上边，所以反应呢就慢咗啲。树下边冇几远，专睡佢哋啲人。一听到顾文文嘅叫声，佢哋就抢先一步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啊跑过去。我亦都唔顾得画图啦，即刻顺住个树干落去。但系听到声音传嚟嘅地方系一片稀疏嘅树林，一眼望过去已经可以睇到专睡佢哋聚拢住一齐。顾文文就俾佢哋围喺中间，好似系喺度讲紧啲咩咁。我即刻跑上去啦，上下咁睇一睇啊顾文文。发现呢佢又冇咩受伤，不由得啊松咗啖气。我话讲：诶，点啊？头先出咗啲咩事啊？顾文文个眼神就闪动，神情就有啲后怕，好似喺度回忆紧咩咁，气息啊有啲喘。佢又讲：小豆叫我过嚟帮手，然后我睇到树后边匿埋咗一个嘢。帮手？我啊疑惑咁讲：帮咩手啊？呢一问先知道，原来豆腐佢哋入咗个林子里面呢，就话想打啲野味嚟食。几个人入山都已经两日啦，疲于奔命，食嘅都系压缩饼干，个嘴呢就寡到不得了。豆腐啊想食啲野味嘅，只都系无可厚非嘅。佢又谂到顾文文啊眼力啊好，所以呢就连同专吉啊邀请顾文文一齐。三个人就准备入个林子里面打啲野鸡啊、兔仔咁一类嘅嘢。顾文文眼力就真係好，入咗林子之后即刻就发现咗前边一棵树后边有一執黄色嘅嘢，好似系啲咩动物嘅皮毛啊。佢心里面一起，以为系个黄毛兔仔呢，諗住一阵间呢就收拾干净俾我哋嚟加餐。於是佢就冇发出任何嘅声音，慢慢咁攞起支枪啊，对准嗰支嘢准备一枪㗎喇。点知道就係喺嗰一刻，树后边嘅皮毛里面竟然夹出咗一张人面，突如其嚟咁吓到顾文文一下，所以佢即时大叫咗一声。豆腐同埋专吉两个人呢，佢哋分开各自喺度寻找猎物嘅。所以佢哋冇睇见所谓嘅人面。一阵听到顾文文咁一讲，豆腐不由得亦都说咗一声讲：人面？唔通呢个地方除咗我哋仲有第二个？嗰个人生成咩样㗎？系咪俾你吓走咗呢？顾文文啊拧一拧头，盯住冇几远嘅一棵大树讲：就系匿喺嗰棵树后边，佢啊戴住个铁面具，亦都唔知系男系女啊！我一叫佢就消失咗啦。大家就顺住佢嘅目光睇过去，见到嗰度系一棵大概两个人先抱得过嘅大树，离我哋呢就大概有20米开外咁啊！大家见到顾文文嘅呢一份描述，即时都警惕起上嚟，大家纷纷都揞出咗武器。非常之默契咁形成咗一个半圆嘅包围圈，係咁就过去咯噃。一路行，我一边呢就观察住地面呢一个地方啲土壤啊，真係几湿润嘅。按照常理讲呢，如果人行过就一定会留低脚印，但係离奇嘅係一啲都睇唔到咩印记喎。好快大家就逼近咗嗰棵大树啦。见到树后边空空荡荡，边有咩人呢？唔好讲人啊，连脚印都冇。豆腐不禁就讲：喂，阿顾美女啊，你系咪真系太攰啊？所以睇眼花啊？哎呀，边有啲咩面具人啫？顾文文而家亦都懵咗啦，佢好靓块面上边，嗰一对修长嘅眉毛亦都紧紧咁锁住。暗暗沉沉咁讲：哈，我明明啊睇到噶噃，真系奇怪啦！豆腐只眼珠一转，突然间佢就向专帅讲：喂，土豪，系咪你喺度装神弄鬼啊？专帅听到，佢就挑一挑条尾，佢就讲： 点解要怪到我头上嚟啊？豆腐就讲：哎呀，我哋嘅队伍入边啊，就系得你戴面具啊嘛。呢阵时，顾文敏啊拧一拧头讲：嘿，唔系，尊先生所戴嘅系银制嘅半边嘅面嘅面具啊嘛。嗰、那个人戴嘅系黑色包晒成块面嘅面具嚟噶，睇落去好似个铁人咁啊。估计系可能諗起咗嗰一段唔好嘅回忆，顾文敏就搣一搣嘴，再都冇讲嘢啦。我系比较信任佢嘅，佢嘅专业能力好强，心理素质亦都好过得硬，讲话做事向嚟呢就条理分明，唔会似得好似豆腐咁讲话睇花咗眼。于是我就行到个树下边，仔细咁观察住周围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树的周围又没有脚印，那个人究竟是怎样躲在树后边的呢？难道他是爬在树上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将目光向上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在树上边有一条被压断了一半的树丫，在神风的吹动之下揈呀揈呀。我心一动，我讲：啊，我上去睇睇。爬树对我嚟讲真係唔係难事啊，冇费几大嘅功夫我就可以爬到十几米。我探头一睇，果然发现呢度嘅树枝好明显係俾啲乜嘢咁压断咗，树枝上边仲隐约咁留低一丝嘅黑色嘅泥印。瞬间我即刻明白过嚟啦，顾文敏冇睇错，喺呢度附近確实有一个人，而且是会爬树的人。这个地方虽然讲是林木稀疏，但是呢每一棵树都很大的，树冠更加是茂密无比，好像如果有这些猫一类的动物，它们根本上就不用落地，完全可以倚仗住灵活的身体在这些树上边跳跃穿梭。这种技能不单止是灵长类的动物的具备，人呢其实亦都可以。我在早年倒卖山货的时候，亦都见识过不少民间的高手，好像在玉山一带的大山入边，有一些村民一辈子都是靠打猎或者倒卖山货为生的，他们的身材干瘦，身形灵巧，好像树上边的猿猴咁。我在如西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做阿壮的小伙子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山里面的人，上树是一把一的好手，我就曾经亲眼地见过他，不用落地能够从树丛那里穿梭的本事，就好像人猿泰山一样，借住树枝或者藤蔓就可以在那些树冠之间穿梭，他们那只手一抄就即刻可以整个雀斗搲到下来。而家睇见呢啲咁嘅痕迹，我即刻就断定呢一个人肯定呢就係喺呢啲树冠之间游走，但係呢佢又并非冇完全落过地喎，因为鞋上边啲泥就被带到咗树上。喺呢个咁嘅沼泽深处环形山腹入边，除咗我哋点解会有其他人嘅呢？而且呢个人仲戴住个面具，乜嘢人先会戴面具呢？除咗就好似专税呢一种被毁咗容嘅理由，剩低嘅似乎就只有一种嘅可能，就係呢一个人唔希望俾我哋睇见佢嘅真面目。我心里面停顿咗下，心諗唔通呢个人我哋识得嘅，点解佢要遮住块面呢？佢又匿喺个树后边嚟偷窥我哋，系点解呢？呢一串咁嘅点解就冇咗出嚟，一时之间就冇能力去明白。我而家就将头四顾，喺而家十几米嘅高度咁望过去，四周下一片就系郁郁葱葱嘅树冠，将人嘅视线都挡得严严实实。讲实话，呢一种咁嘅情况之下，即使嗰个人喺附近或者匿喺周围嘅某一棵树上边，我亦都可能发现唔到。 諗到呢一度，我觉得喺树冠上边好似唔系好安全喎。万一嗰条友发难嘅话，佢能够喺个树上边好似猿猴咁行动，我就唔得嘅。咁到时我咪蚀晒底。於是我即刻落树，将周围嘅情况同大家讲咗一下。专帅啊，沉吟咁讲：嗰个人唔知道对我哋有冇恶意呗，以防万一，仲系先离开呢度咧。讲呢一句话嘅时候，佢打手势就示意翻去，但系暗暗咁向我哋几个人就使咗个眼色。我即刻就明白啦，原来呢个人所讲嘅同埋做嘅应该系唔一样，唔系讲俾我哋听嘅呢句话，怕系讲俾嗰个匿喺暗处嘅人听嘅。我哋几个都会意啦，除咗豆腐仲喺度傻 B B 咁样样。其余嘅人都明白晒专帅嘅意思，配合住行翻转头。豆腐咧偶然聪明嘅时候啊，几得人中意嘅，但系蠢起上嚟嘅时候，真系连杀死佢嘅心都有。跟住又听到豆腐讲：，喂，土豪唔系话你平时唔系话人挡啊杀人，佛挡啊杀佛嘅咩？而家点解咁缩手缩脚噶？喂，你只眼系咪喺度抽筋啫？咁碌嚟碌去做乜鬼啊？我一听啊，激到差啲脑血都想喷出嚟。我将呢条友向自己身边一扯，顺势啊箍住佢条颈，我讲：边个话土豪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噶？我哋系走和平嘅路线嘅，咩眼珠抽筋啫？你唔系唔知道我哋阿尊先生系残疾人啊嘛，右边嗰个眼皮都烂咗一半啦，只眼珠点能够正常啊？呢一句话讲完，我觉得有啲唔妥啦。咁啊，相当于将阿尊帅闹咗一餐。唉，最鬼衰豆腐呢条友，连我自己都搭埋上去添。讲完嘅话，我哋啊快步咁啊准备离开树林啦噃。点知道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头顶传嚟咗一声嘅冷笑。我哋一听啊大惊啦，担高个头一睇，除咗绿油油嘅树冠，乜嘢人影都唔见。睇嚟同我哋谂嘅差唔多。呢条友系一直咁匿喺个树上边，只系我哋肉眼系唔容易发现。专帅啊低声咁讲：快啲走啊！我而家真系唔清楚，点解平时里边啊牙眨眨嘅专帅，而家突然间啊变得咁谨慎嘅？就系单凭呢个人有隐身嘅本事，我哋就奈佢唔何啦。咁身处树林里边，对我哋实在就不利嘅。而树林嘅出口距离我哋就大概系喺20米开外嘅啫，大家就快啲加快脚步，准备就冲出去再讲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变异就嚟啦！我眼前一花，就觉得一个黄冚冚嘅影子从嗰个树林嘅边缘嘅方向一闪而过，好似系个咩动物，或者系黄鼠狼。还是那些黄毛的狐狸呢？又或者好像是其他的什么？总之呢，他的身形是很快的，一时之间也都看不清。随着那一样东西的一闪而过，树林的出口竟然就消失了。出口原先外边呢是一片的空地，空地的外边是沼泽，但是现在空地和沼泽都消失了，树林的外边还是树林。我心里面即时打咗个突，猛然之间就向下一沉，大家齐齐齐咁样就停住咗脚步。呢一瞬间，豆腐嘅额头已经成层嘅脚汗，佢喺度讲：点解咩回事啊？萧静啊，差唔多要喊出嚟啊！佢指住佢讲： 都系你啦，蠢到死啊！圆圆，我话早同你讲过，唔好同佢行得咁埋噶啦。迟早会被佢害死噶。 豆腐同埋萧静呢，真系嘈归嘈，但系呢，从未真正系抹过面嘅。毕竟呢，都系男人老狗啊，唔至于真系对女人动粗噶嘛。不过萧静嘅呢一句话，真系踩亲豆腐条尾啦。豆腐即刻个面啊，唰一声红晒，佢啊扯住粗气，好似被激得好紧要咁。佢拳头一挥，竟然系想喐手啊！我从来未见过豆腐会同人哋动粗嘅，更何况佢挥手打嘅系一个女人。 我即时之间亦都惊讶咗，即刻伸手一挡，扣住豆腐嘅手腕讲：，诶、哎，小豆，你冷静一啲啊！点样可以对女人咁样出手法噶？豆腐俾我一阻止住，佢亦都冷咗落嚟，嘘嘘嘘嘘咁啊，扯住粗气，声都唔声，最后啊哼咗一声，咁啊闪埋到一边，任边个讲嘢佢都唔理啊！佢个表现而家真系好似有啲唔同平时、啊。但是而家眼下边嘅情况嘅诡异，我亦都冇心思去问究竟系咩原因。大家就盯住前边多出嚟嘅树林，冇人够胆贸然咁行过去。